他们需要找一个有丰富沙漠生存经验的领队。此外呢，就还缺一位懂风水观星之术的能人。因为考古队员多数都是书呆子，没有领队入沙漠就肯定出不回来的。没有懂天星风水的高人，凭他们就没可能找到遗迹古墓的所在。但是要找到这种人谈何容易呢？都有人来应征，多数都是那些欺世盗名之徒，双方一谈就露出马脚了。所以教授就拜托大金牙在民间找下有没有这样的能人。大金牙问我想不想去，那个美国人出的价相当高，而且可以去沙漠度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型的古墓，为日后的行动作个参考。我说了，这个机会不错，对我们来讲是一次难得的实践。我们从来就没有同考古人员打过交道，如果我们同他一起去的话，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。我以前部队曾经两次入过沙漠进行军事演习。但是要讲清楚，领队还领队，想入沙漠仲必须找个当地的向导。天星风水呢，我是懂的，只要天上有星星，我可以带着他们找到他们想找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不是很明白，这个美国人为什么要出钱赞助我们中国的探险活动呢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美国人不是雷锋，美国人很务实的，具体还实际利益，没什么好处的事他们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大金牙说了， 这件事的详情呢，我都不是很清楚，我只是知道个大概。出资的这位美国人呢，是个女的，华人，她爹是华尔街的大亨，平时就喜欢一些考古探险之类的活动。去年她爹和一批中国探险家一起去了新疆探险，他阿爹好似话对咩精绝文化特别感兴趣喎。佢哋嗰次去就係为咗寻找嗰个精绝古城喎。结果去咗就冇返嚟，一个都冇返。当地嘅驻军出动咗飞机去搵，结果都冇搵到，一啲线索都冇。听讲呢，他是继承了家一大笔遗产，恐怕是对他父亲的事不是很死心。这次出资赞助可能是想尽最大的努力再找一下。他虽然是美国人，怎么说都是华裔，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，落叶都要归根的，就这么劈在沙漠里头风吹日晒，作为亲人又怎会安乐呢？ 我们三个一直饮到晚头黑先散，约好由大金牙去联络买家，再将我们介绍给即将出发的考古队组织者陈教授。我们可不可以加入还需要同陈教授当面谈。两日之后，大金牙带我们去天津，在天津沈阳道有一个细细地的古玩门市。店主是一个三十几岁生得都几白净的一个女人，我们称呼她做韩姐。韩姐是一个香港大老板包养的情妇，那位老板在香港是屈指可数的几大古玩收藏家之一。在天津和韩姐整个这样的门面，一来是为她解下闷，二来是可以收回古玩名气。韩姐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女人，但是他对古玩鉴定有极高的造诣，看了我们的名气之后，他很大方地给了我们60,000港。 现在的行情，这件事最多就值50,000，给多10,000你们，是希望和你们交个朋友，以后有什么好事呢，就请你直接拿过来这里给我就得了。 我将一沓厚厚的银纸接在手上，心情激动，手都有啲震，我暗闹自己冇出息啊！老虎啊老虎，你都算系见过世面嘅人啦，